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十集，一层窗户纸下。齐霄脸上的笑容越发大了，却没开口，轩辕林也就不多问了，让众人落座，心里却因为惦记着这事儿，对陈荣多了几分冷淡。齐霄找的这人姓谢，唤作谢凤环，是与先皇后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才情学问堪称大唐第一人，只是十年前就消失了，都说是被一场大火烧残了，熬了几年就死了。但齐霄不信，一直在找，旁人都以为他只是不死心，却不想竟然真的找到了。轩辕凛心里十分激动，他幼时也多被这位舅舅教导，知晓对方有治世之能，若是能召他入朝，必定如虎添翼。陈荣对此一无所知，只晓得轩辕凛今日对自己态度大变，心里便有些不痛快。虽说往日他对皇帝的殷勤也并不如何在意，但这陡然间没了，他心情不愉，沉着脸喝粥，不高兴的都写在了脸上。但轩辕凛只顾着问齐霄边境如何，并没有心神注意。张晋忠倒是看见了，不由撇嘴，难不成真要他人时时刻刻将注意力放在他一人身上不成？用完膳，轩辕凛宣齐霄去御书房详谈。陈荣看了他一眼，见对方并没有理会自己，只得悻悻退下，半路上从袖子里抽出来一封信，撕了个粉碎。张晋忠觉得他这是做给轩辕凛看的，毕竟这才没走多远，只要瞥上一眼就能看个清清楚楚。然而轩辕凛谈起政务素来是全神贯注，始终没多看一眼，那封信也就白死了。张晋忠心道，这么大的脾气，回头怕是不好哄，正琢磨着要不要去提醒轩辕凛一声，一扭头就见身边没人了。那二人功夫都好，脚下生风，已经把他远远落下。等他紧赶慢赶地追到了御书房的时候，齐霄已经走了，里头只剩了轩辕凛一个人。他看起来心情极好，素来没怎么有表情的脸上很明显的带着笑。 皇上，奴才斗胆一问，果真是寻到谢二公子。 轩辕凛点头，朕也没想到君父仙逝时他都没露面，还以为罢了，不提了，总之是一桩喜事。因为被这桩喜事占据了心神，轩辕凛直到晚上也没想起来今日怠慢了陈荣，回了大明宫难得去看了承欢。他并未与他讲这些事儿，只是问了他两句，赏了两道点心。承欢就像是大狗一样摇着尾巴凑了过来，殷勤地伺候他梳洗更衣，还要爬龙床。轩辕凛难得没和他计较，却不打算做什么，毕竟上次着实惨烈了些，让他如今都心有余悸。承欢不老实，虫子似的扭来扭去，总要往轩辕凛身上靠，刺激的轩辕凛额角突突直跳，只好伸手将他抓住。 你要是不肯老实睡觉，朕就把你吊起来待一宿。 承欢想起自己酸疼的胳膊，不自觉僵了一下。轩辕凛却不敢放松，这狗奴才若是真要做什么，当真是不管不顾。他伸手将人抱在怀里，担心压到他背后的伤。两人面对面躺着，距离太近，以至于呼吸可闻。轩辕凛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承欢喷出来的呼吸有些招人，让他心口莫名的痒起来。他有些烦躁的伸手摁了摁承欢的头，承欢有些莫名其妙。 奴才几天没有洗头了。 轩辕礼嫌弃地拍了拍他的额头，闭嘴睡觉。陈欢只好往下窜了窜，将头靠在轩辕礼的胸口上，他身体虚弱，不多时就睡了过去，呼吸变得平稳沉静，喷洒在轩辕礼胸膛上，隔着一层薄薄的中衣，越发的撩人心弦。轩辕礼按捺不住，低头靠近了一些，忽地想起来他说自己几日没洗头，便仔细闻了闻，没有察觉到异味，便觉得是这奴才又在耍自己，抬手捏了捏他的脸颊。深更半夜，他不想饶他安眠，没怎么用力气，可程欢却因为痒一头拱进了他怀里。轩辕礼被撞了一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这奴才难得肯安静睡觉，他也就懒得理会他的无理，闭上眼睛很快也睡了过去。第二日一早，轩辕礼是被程欢吵醒的，他还没清醒过来，就察觉到这奴才在他胸口蹭来蹭去，嗓子里咕噜噜的，听起来有些像猫。他莫名其妙地坐起来，程欢一愣，大概是没想到他醒了，脸上的表情一僵，那本就是张十分出色的脸，此时挂着笑，模糊的光晕下越发显得撩人。程欢虽是天蚕，轮廓比寻常男人要秀气一些，可五官却颇为锋利，这张脸冷不丁一瞧，好看的有些攻击性。每次轩辕岭看见，总想让这张脸露出些别样的表情来，可眼下这暗淡光线下，这张脸却多了几分慵懒柔和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轩辕岭的嗓音不自觉低沉下来， 笑什么？ 程欢摇头闭紧了嘴，他才不会告诉轩辕岭他刚才从对方怀里醒过来的时候心里多高兴，他完全能猜到对方会说什么，无非是嘲讽他胡思乱想，若是说着说着生气了，又要罚他一顿。他难得高兴一回，很不想去招惹轩辕礼，可轩辕礼没有这么放过他，慢慢凑过来压着他逼问， 不肯说。 他本意的确是好奇，程欢跟在他身边两年，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，那笑容亮得有些晃眼，让他心里莫名的有些堵。然而程欢闭紧了嘴不肯吭声，慢慢往后挪，扭头四处看，想着要跑，纤细的脖梗露出来，轩辕岭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。程欢叫了一声，很快惊动了外头值夜的内侍，隔着垂幔问了一声，轩辕岭只觉得扫兴，不耐烦地让人退下，看程欢的视线带了几分火气，但程欢浑然不觉，侧了侧身又睡了过去。轩辕岭憋了一肚子火，自然不想放过他，可内侍又来了，提醒他该起身上朝了。轩辕岭握了握拳，伸手拽了程欢一把， 起来伺候朕梳洗更衣。 程欢伸了个懒腰，靠在床头没动弹。 奴才身上还有伤，要是控制不好力道勒着了皇上怎么办？ 轩辕岭就知道这奴才小气，这么点小事都要记仇，来自己这里掰扯。他有些不耐烦，虎着脸道， 再不动弹朕就给你紧紧皮。 程欢撇嘴， 就知道威胁， 却还是光着脚下了地，伺候轩辕岭穿衣裳，系腰带的时候偷偷摸摸在他胸口蹭了两下，刚才有些阴郁的心情就明朗了起来。他拍拍手， 好了。 轩辕岭对他莫名其妙高涨起来的情绪有些茫然，却没有多问，只看了一眼便转身走了。他临走之前没有放狠话赶程欢出去，程欢就当他是默许自己留下，人一走就扑到了龙床上，抱着枕头滚了两圈，然后把脸埋进了轩辕岭的枕头里，想着刚才醒来的情形 傻乎乎地笑起来。这日朝中没有要紧事，只是因为齐萧回来，所以朝臣都有些惊讶。轩辕凛退朝后往太极殿去，那里是先皇后生前住的寝宫，若是谢凤环当真回来了，一定会去那里看看。然而他刚入了后宫就被人拦下了，是陈荣。轩辕凛眉头一皱， 这是后宫，你怎么来了这里？ 陈荣一僵，他一路追着轩辕凛过来，没注意到了后宫的地界，神色立刻窘迫起来。 皇上恕罪，臣只是 他心里又气又恼，昨天被轩辕凛冷待，他心里便一直不痛快，直到今日对方也没有意思要传唤他的意思，他这才待不住跑了出来。他并非真心喜欢轩辕凛，只是不肯让他偏向承欢，这才有些急了。轩辕凛看他急得说不出话，心里一软，挥了挥手， 罢了，你没来过几次，想必也不知道路，是有事要走？ 陈荣看了眼四周，这里人来人往，他实在摆不出谄媚的脸来对着轩辕凛，只好低声道， 请皇上移驾，臣的确是有要事要走。 他昨日收到兄长的家书，说他与成王游历归来，成王也上了请安折子，只是轩辕凛政务繁忙，并没有看见。陈荣拿着这事儿做法子，心里其实有些慌，很怕对方知道了会觉得自己故意耍他，因此一路上都有些忐忑。轩辕凛失笑， 这很凶不成？你怎得如此紧张？快擦擦你额头的汗，见了风容易着凉。 陈荣心里一暖，期期爱爱地把事情说了。轩辕凛倒是很高兴， 成王叔回来了，这可是喜事，贤王可知晓了？ 陈荣点点头，见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小题大做，心里便松了口气，颇有些感激，却不知小承欢每日里作妖，鸡毛蒜皮的事儿也能吵得轩辕凛静不下心来。与之相比，他这番作为实在不值得一提。 朕今日还有事，你先退下。对了，那棋具你可收到了？ 陈荣露出真心实意的感激来。 谢皇上，臣很喜欢。 轩辕凛点点头，扭头要走。陈荣见他毫不留恋，下意识便喊住了他。轩辕凛一怔， 还有事？ 陈荣硬着头皮凑近，替他整了整领口。 皇上的领口沾了灰。 轩辕凛也不好奇这宫里哪来的灰，对他的主动靠近颇有些意外，心里也有些欢喜，便点点头， 你好正当差，差事做好了，朕也有由头升你的官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